酒吧里，爱在舞池里泡着的多数是年轻疯狂的放纵青年，而爱在吧台边上的是为了一览全局精心筛选猎物，只有窝在角落的往往不是失意买醉的，就是疗伤发泄的。乔家刚好就属于最后一种，他一边看着那些疯狂扭动的男男女女，一边继续往肚子里灌酒。其实在不久前，他还都是这些人里的一员，那时候日子虽然过得没有多好，但是也没现在这么糟。乔家觉得心里堵，却没有可以发泄的方式。最糟心的是，他甚至连喝醉都不敢。他害怕最后吐真言，说了不该说的话，不仅害死自己，还会害死郭林。少东说的没错，人的顾虑越多，弱点就越多。就像他现在觉得自己简直被人掐住了喉咙，咽也不对，吐也不对。曾经在这个地球上，他只在乎一个乔姐，那时候很多事儿都容易处理得多，他是需要衡量风险和收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顾虑这个顾虑那个，也永远不会有破釜沉舟鱼死网破的想法。而今天少东的话几乎将乔家僵入了死棋。辛辣的液体不断地往身体里灌，并不能打消他发自心底的冷意。乔家已经不记得上一次这么希望见到郭林是什么时候了，也几乎忘了郭林就是个想到他就会出现的奇人。模糊的视线里出现熟悉的人影时，乔家整个人并不是太清醒，直到熟悉的气息将他笼罩以后，感觉有人把自己架起来，他才本能地抬头看了对方一眼，然后只来得及给对方一个自嘲的笑容，头就歪在了对方的肩膀上。乔家会醒来是被吹醒的，他觉得自己从脖子往上的部分都被卷入了风暴，过快的风速甚至让他除了麻木几乎丧失了任何的感觉，所以他张口说话的瞬间只感觉到了窒息，风从口鼻直接灌入身体，封闭了心肺的全部功能。他眼前一黑，差点直接憋死过去，几乎是下意识的他抓住了旁边的人，口型直接被风吹到变形。乔家实在是扛不住，只能把头藏到隔壁人的身后，好缓解自己的窒息感。这时候一个氧气罩被递到自己跟前，乔家顺着手往上看，不意外看到了郭林那张熟悉的脸。乔家内心本应该是放松的，却在确认郭林的同时反而后脊攀上一股寒意，他几乎是本能地往郭林身后看了一眼，然后瞬间安静下来。郭林的身后有人，还是个他不认识的人。戴上氧气罩的乔家终于有余力观察起周围，才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巨大的排风系统，前面是郭林，身后是他不认识的男人。很显然，想要穿越这强大的风力就必须带着氧气罩，有专门的人做引领。这样的情况，就算乔家根本搞不清楚状况，也大概知道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了。大概十分钟之后，他被带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地下室的地方，入目所见的很多房间门都是关闭的，乔家看不到里面在做什么，但是几乎每个门口都有人看着，而郭林在前面带路的整个过程都没回头看他一眼。穿过走廊，乔家一路七拐八拐，终于看见了把他费事弄来的人。乔家也忍不住夸张地感慨了一声， 还真是不意外啊，鲍先生。 站在乔家跟前的男人正在把玩着一块表，看见乔家被带过来，阴郁地笑了一下。 哈哈哈哈，果然是换了东家，底气都不一样了。 那还得感谢鲍先生给我机会呢。反正像我这样的小喽啰，跟着谁都是混。 到了这种时候，乔家已经没有任何顾忌了。反正这些人随时都可以把他们玩弄在股掌之间，生与死都只是一句话。光脚的从来都不怕穿鞋的，乔家被逼到了一个境地，反而想得更透彻了，所以他索性拉过旁边的椅子，一屁股坐下，就在暴风的对面。 鲍先生想让我给你当眼睛，但是少东答应我把你弄下去，我就能上位。 我先特别好奇，你打算用什么来吊着我？ 他话说得太直接，直接到旁边的人都忍不住看了他一眼，包括暴风身边的郭林。而暴风则是大笑了起来。 乔乔，你这脑子真的不该一头栽在警察身上。不过你放心，我给你的条件比少东开的好。 他指着郭林又看了眼乔家， 只要你按照我的计划做，事成的时候我放过你跟郭林，保证这世上谁也找不到你们。 听起来你是要除掉我们？ 哼，除掉你们对我一点都不难，但是根本没必要。我能留着他，留着你，总有我的用法。哎，你跟过我那么久，多少应该清楚我的脾气。我说过的事儿，就一定会兑现。 暴风的神情很笃定，他看着乔家的表情还特别真诚。而乔家下意识地看了旁边的郭林一眼，自嘲地叹了口气。搞了半天，所有人都扣着他乔家的腮。既然如此，他之前何必跟郭林演得那么辛苦？偌大的房间里只有令人窒息的沉默。郭林站在窗前，看着楼下三三两两站着的那些暴风的保镖，而他身后的乔家则是懒洋洋地坐在床边，不自觉地拿出打火机，有一下没一下地把玩着，顺便调侃： 虽然我琢磨过很久，到底暴风为什么要留着你，却怎么也没想到是为了给我打赏用的。 少东那边跟你说了什么？ 乔家听到这个问题，把玩着打火机的动作稍微停顿了一秒，眼神里的波动很快就被收敛得干净，他无所谓地耸耸肩： 大同小异呗，不过比起暴风给的，他那点诱惑有点没诚意。 乔家抬头看着郭林的背影： 说吧，你想我怎么做？ 这趟浑水本来不是他想趟的，但是也趟进来了。从始至终，对付这些人都是郭林的执念，并不是他的。但是乔家不在乎，对他来说，郭林要做跟他要做也没什么两样。然而郭林转过身看着他，表情也意外的凝重： 你走吧，我安排你去云南，乔县那边有局里安排，你可以放心的，我会让耿伟安排好。 乔家万万没有想到会听到这样的答案，他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你不要继续卷在里面了，我现在连警察都不是，我保不住你。 那你呢？ 我有很周密的计划，还有耿伟他们照应。 郭林的语气难得如此急促，态度也不似平时那么淡定。乔家仔细琢磨了一会儿，肯定他不是在随便说说，然后他走到窗边，靠在郭林旁边的窗台上： 你都有很周密的计划了，干嘛还要我走啊？ 我的计划里没有包括你。 郭林真的是很努力地在营造一张冷漠无情的脸，可惜乔家从来都不是个好忽悠打发的人。他摸了一下下巴： 原则上你能保住自己我就没大事儿。还是你打算搞烈士那一套？ 暴风跟少东都太狠了，你被两个人同时盯上，现在走是唯一的机会。 郭林是真的在担心，以前的少东还没有走上台就已经搭了个孟哲进去，现在暴风和少东之间的争斗谁也无法判断结局。但是可以想见的是，按照目前的情景，无论谁干掉了谁，乔家都很难全身而退。刚才暴风要他去领乔家到库房的时候，郭林的头皮一直在发麻，那是刘宇死后他头次这么清晰感觉自己在后悔。就是因为郭林的后悔太过明显，以至于乔家在观察他的同时内心竟然还有点激动。他忍不住感慨自己在这个时候脑子里竟然还能装得下这些没用的玩意儿。但是不可否认，在乔家的心里，支撑他走到这一步的无非就是跟郭林之间那微乎其微的可能性。最起码目前这么看起来，郭林对他的关心还是让他很受用。以前总是他一心想打退堂鼓，是郭林在后面死死拽着的， 现在风水轮流转，倒是换成了郭林的顾虑比他多，这可能也算是一种报应。